冇钱买酒啊，我今晚啊点样过啊？冇钱买烟啊，我今晚又点样过啊？要食西北风啊，讲理想又有乜嘢错？ 系咧，即系讲理想我有咩错咧？即系讲下新年快乐，咪有咗啦！ 新年快乐，2021年啊！ 唉，终于新年啦！ 系啊，过咗二，但系仲系庚子年咯。 诶，仲系庚子年啦，都系 未过， 即系差唔多有一年冇翻去大陆咯。 有啦， 我上次就系年初三。 我其实我仲早过你，即系而家录就未啦。但系如果出街嗰阵时，系我已经接近一年啦。 嗯， 一月已经我差唔多，我系一月头最尾一次。 我记得上年系二月年初三嚟嘅。 你嘅係二月過年 咁啊！而家一月頭， 我就應該係一月中最後一次翻深圳。 即係，唉，你話回顧要講好多嘢，好多嘢想講，但就唔係開心嘅，係 咯， 有嘢講嘅，一個唔開心嘅嘢嚟嘅， 唔開心嘅嘢。 啊，咁啊，其實咧，即係新年講咧，未知啊，睇下會唔會係年卅晚嗰時候啲日子咧， 係我 啊做翻集啊，即係我想講下平時咧。呢一集就會停一停噶啦，因為元旦休息關係，上年都係噶，上年都係噶，但係今年就好似覺得啲網友好似冇乜嘢聽。 係啊，我哋講嘅嘢都個內容都未俾人聽，不過叫繼續。 起碼有啲嘢俾人聽下啦， 啲資料性啦，起碼我哋都上下網， 起碼多個選擇啦。咁啊，起碼我有啲消息收下啦，咁樣 啦。 啊，即係等於一樣嘢，首先講未住講啊，我要拉布嘅，一陣先。就講起講一樣先，即係我哋而家即係咁樣做咧，平時休就會休一金，暫時唔休住啊，未打算有休息啊，因為我估計可能今年會有一日會休啊，即係媽媽身體嗰啲，可能有一日就差唔多啦，咁我冇可能做節目㗎，係咪先？啊，咁啊，可能會休咁樣，我唔想停嘅，其實唔想停。其实好撚叻㗎啦我已经。好撚叻㗎。即係冇上去以前我靠上去做節目㗎嘛。靠上去攞料。我一坐低我可以我求其做三集啊。求其做三集。 即係去玩一次可以做三集。 做三集。即係讲一次我自己。讲一次阿碌。讲一次另外个网友三集。我想一次做三集。如果两个人去玩就做两集。即係咁一坐低就讲到讲喺周边嘢。啊，講下個飯盒又做一集咁，一坐都係做到。喂，而家我做一集度噶。 係啊，真係。 真係度噶，而家真係真難做好，難做過以前好多，但係都要做噶。咁當然啦，即係網友體諒啦。 係啊。 但係當然咧，自己收聽係低咗嘅，跌咗嘅。 一定冇辦法。 我唔會話自己好撚叻啊！我一樣咁樣，我唔係啲咁嘅人嚟嘅，係啊係。唔嗨就唔嗨㗎嘛。 你疫情冇得去玩梗係咁啦有乜辦法。 咁疫情又講下疫苗啊。其實呢啲係好關我哋自男事㗎我呢一條講嘅。 係啊。 即係聽講係咪話想問你先。打針打完之後上大陸你制唔制 嗱好老實如果你話打完返大陸唔使兩邊唔使隔離呢我願意自費3000蚊。 打。 即係如果多個要諗一諗啦，即係如果去到3000蚊，我即刻打。 但係大陸嘅疫苗呢？ 如果你話大陸疫苗呢，我都可能會打㗎。即係如果你 都會打嘅。 唔係，不過後屘應該諗一諗就，因為依次都係重錄啊，其實我好撚慘。咁咧你就話可以選擇外國嘅，咁我一諗諗下都係，如果自費話點都自費咧，我都係要打外國嘅，係咪穩陣啲啊？ 即係好撚簡單啫，香港一個自由社會，點會冇外國疫苗嚟打咧？ 系先？但系有私家医院， 系啦，私家睇下几千，你睇得3000蚊，就一定可以选择到打。 不过有咁喎， 外国噶啦， 又惊私人啦，唔系政府订咧，佢未必攞到货。你明唔明？因为而家佢俾晒嗰啲国家嗰啲， 你都真系黐线人，你私人 真系有钱先攞到 货。医疗嗰啲咁嘅医院，你同啲疫苗商啊、药剂商熟过香港政府系咪啊？佢攞唔到你，如果佢哋攞唔到你，香港政府唔使攞。 唔係咁，同埋可能人哋肯出多啲錢，因為嗱，人哋嗰啲講緊好似話$20成本啫嘛，係咪先？ 嗯， $20即係160蚊港幣唔使。我當我醫生三倍價錢，即係5嚿水港幣打一打，收人2000-3000都好好嘅利錢。 好利錢㗎，其實實有啊，你唔使驚冇。 我真係我香港， 因為我恩仔真係我其實好想做嗰個叫做調查，即係喺我哋嘅戰狼谷。如果你話打完可以唔使14日翻到深圳，我睇下啲人可以出到 外國咪打咯， 咩 中國嘅咪唔打？ 唔係你好會出到幾多錢咧？ 哦， 即係如果自費啊，嗱政府免費國產，跟住自費打歐美，咁、你會出到幾多錢咧？ 歐美啊！ 即係你覺得幾多合理 啊？都係三千咯， 都係兩三千，兩千，我覺得好合理嘅啫。即係以我同你嘅經濟能力， 即係打大陸嗰啲咧，咁就你俾翻5000蚊我咯。即係你知唔知有個議員啊？係啊，建制派㗎，佢話 而家全部都建制㗎啦。 叫政府，如果肯打嘅就三千，唔得就5000啊嘛。即係買你條命㗎嘛。 但有冇話打咩嘢？冇得揀㗎。 冇得揀嘅，係你個唔使噶， 咁你話你要諗過， 到時唔使啦，邊有冇得揀啫？不過你揀咗啦，係咪先？一定係打大陸噶啦， 咁啊係， 係咪先？喺咁啊，我諗下啦，即係如果譬如打兩劑又一劑嘢，我可能我又 一針，即係完成一個療程俾5000你， 5000就少啲，咁就一劑啦。 嘢你打兩劑， 一劑啦，一劑啦，咁我考，即係坦白講，有錢俾我考慮下啦，嗰啲係賤命嚟嘅啫嘛。系咪先？咁我考虑下啦。如果唔系条贱命咧，唔俾钱咧，就唔使知我打得大陆。 咁但系呢个政府啊，善财难舍于 但系亦都当然，我点睇疫苗咧？其实咧，我系觉得我唔睇国家。如果大家同系辉瑞或者 Johnson and Johnson， 佢哋嘅疫苗有两种嘅喎，俾你拣嘅话，一种系灭活嘅，一种系叫咩 RNA 嘅疫苗嘅。 萧老师讲嘅。 唔係笑老笑，有滅活啦。總之而家我都係陳肇始咁都咁講啦。咁咧，我會信任滅活嘅疫苗多啲嘅。 咁啊，即係信國產嘢喎。 即係唔係我咁排除我排除佢國產啦。 哦 ，OK。 即係而家滅活，我係信心大啲，係大過呢個 RNA， 從來冇試過係出個疫苗噶嘛。滅活咧就一路要我哋沿用嘅疫苗都係滅活嚟噶嘛，其實。 咁係。 有幾十年啫，可能成八年嘅歷史噶啦嘛，滅活疫苗。咁其實掌握嗰個情況咧，對身體情況就會好多。你話過敏嗰啲，即係點解咧？好清楚啊！滅活嘅疫苗係有大量嘅蛋白質。 咁啊， 蛋白質容易令人過敏。 係啊係， 係咪先？咁我唔係一個敏過敏嘅人嚟噶嘛，我食好多嘢都唔過敏噶嘛。咁其實喺我嚟講冇事。係。即係好似嗱，假設好似阿的咁，佢食呢個。 可唔可以開名？ 沙律醬，阿即使啦，沙律醬我會過敏嘅，塊面腫嘅。咁阿即就叫唔打得啦。 沙律醬咪蛋黃醬啊嘛，即係類似都係嗰啲蛋白質好高嘅嘢。 我阿姨食唔到蝦嘅。 哦。 即係食蝦又會面成塊面腫嘅。 哦，即係海鮮敏感。 海鮮敏感嘅，係啦，因為蛋白質問題啊嘛。即係蛋白質令到你過敏嘅嘛，其實。 哦，我如果知道 呢啲老師冇講㗎，我講嘅。 唔係，可能佢講過你唔記得咧。 唔 係、okay. ，不過我知道咧，好多鬼老鬼仔咧就對嗰啲果仁啊、果仁又應該唔係蛋白質啦。 果仁都唔係蛋白質。 果仁係咪蛋白質 ？Nuts 都唔係蛋白質。 唔知喎、啊，總言之嗰啲人咧話好誇張，係會死嘅。 係啊，會死人㗎。 因為外國白人啊，對敏感係好誇張嘅喎，佢嗰啲一敏感係直情會死嗰種嘅喎。 果仁都係蛋白質。 唔係話紅紅。 其實啱啱講好多樣嘢都有蛋白質嘅。 哦。 好多樣嘢蛋白質嘅、 哦，可能係啦。 記住啊，其實唔係代表話 咁、即係唔使蛋啦。 係啦，唔使蛋啦。咁有啲人對蛋有問題咯，但係佢有另外種蛋白質，佢又冇問題咯。 哦，同埋睇下個數量。 係啦，咁樣 即係多。 所以嗱，坦白講啦，如果大家係 Johnson and Johnson 嘅蛋白嘅疫活滅活疫苗，同埋RNA 嘅變體疫苗咧，咁我會選擇滅活嘅。 哦，咁啊。 但大陸嘅咧？就兩種嚟講，我都唔揀啦。 我大陸就唔揀，我啱。 你明唔明白？ 明白。 即係其實，如果某程度喺科學根據嚟講，滅活疫苗係用咗好多年，成八年㗎啦嘛。即係其實危險性唔大㗎，其實都係你過敏嗰啲，你過敏打咩都過敏㗎啦。咁你打流感針都過敏㗎啦，唔係流感針又係會滅活。 喺韓國死幾件啦。 流感針都滅活嚟㗎，其實都係一樣㗎。咁你唔通你唔打咩？系咪先？你咩天花啊？嗰啲咩牛炎？ 流感針就冇必要打嘅，因為我都成日同人講咧。 都我阿爸阿媽打曬。 因為流感佢係苦嘅啫。流感係一種 有幾隻啊嘛，其實。 是一种好容易会变种的病、嗯、病毒。咁呢如果佢变咗呢你打嗰种就冇用㗎你明唔明都系嗰啲专家估。所以呢同埋你打疫苗有时系会有死因为韩国咪打死咗、 嗯、 打流感疫苗咪死咗几件囉。 嗯 咁你可能你唔打你都唔會染到流感㗎嘛因為流感染到都唔會咁容易死㗎嘛後生仔。即係咁講啦所以就要自己考慮即係睇自己考慮。 即係坦白講啦我會你會信一樣嘢自古以來都 OK 嘅即係唔好話咪死呀一定 OK 嘅同埋一個未試過真係 OK 唔 OK 㗎啦。 咁同埋如果你話打咗疫苗有得去玩同冇得玩你冇得玩你會死㗎嘛。 係咁我咪選擇打 選擇打但係就外國㗎囉。 即係如果外國有滅活嘅我揀滅活啦冇嘅我都咁 RNA 我都揀嘅。 就即係外國嘅 RNA 就好過大陸嘅國嘅 疫苗。係 咁嘅意思呀。 係啦。乜打我唔諗㗎唔考慮。 大陸嘅情 況。即係除非俾錢都俾錢買我條命囉。我哋命好知㗎你俾一雞嘢就得㗎啦。 即係一雞嘢。 啊雞嘢咁真係有雞嘢差唔多啊。啊我哋出賣好多嘢㗎嘛。 啊有經濟咁差。 妖你講賣錢即多夠。 喂你啲生意都好差嘛。 真係好緊張。 係 囉。呢、這個禮拜咪賣咗三盒囉。 有十三盒。 三盒賺曬你咪750囉賺曬你哋。 12月19號㗎嘛。 啊係囉係囉呢個禮拜。 係 囉。一個係全部有機㗎兩個都有機㗎。 寄香港地址。 寄香港地址。 哇咁即係啲網友有得去玩喎。 緊有啲。 定係同 太太啦女朋友啦唔係個個賤男嚟㗎嘛。係先。 其實同太太同女朋友有冇必要飲你個價。 梗係有啦。喂我成日同阿某前節目主持人講以前我咁講。你栽咗15壯住香。喂大佬呢個你嘅網面婆幫你捱曬捱死捱大個女。咁你都 我哋嗰個好明顯 啊好搵到個好都覺得都係生女呀、 okay. 啊即係爆中生女啦唉佢都遲做主持人啦係咪先喂大佬你初一十五你都作果豬香你都喂飽啲佢呀即係你又唔係初一十五啊點解掛住你啲節目咁冇街啦我都咁樣同佢講㗎我幾年前都冇 講㗎。冇節目做啦呢個。 有㗎啦唔係你咁講人都知啦。 Okay. 係咪先。 新蒸頭 啊新蒸頭冇問啲咩衰嘢啊咁咪咁樣囉即係我成日覺得疫苗就係咁啦有一打返大陸嘅我咪打囉但係好似今時今日有冇得打未知啦得唔得未知啦係咪先哎呀好得複雜嘅而家係信你唔過唔係信你香港人唔過係信你香港唔過 係呀、啊、 因為林鄭月娥信唔過唔係我哋信唔過啦而家已經 係呀、啊 是中央信你唔過啦。 係。 你這條八婆喂你見到啊而家所有。 抗疫啊。 嗱你哋驚你驚又唔好講國安法啦我係實講㗎啦。喂你見到而家建制派國內傳媒香港嘅建制傳媒大公文匯全部都釘你 嘅。 全部都釘緊你。喂呢啲冇消息收嘅點會咁做啊有消息收你啲奶呀、啊、奶眼啊你捱唔到2020年啦、 啊。同埋大陸就咁即係當你搞掂咗啲民主派又要重新搵啲新敵人囉而家林鄭月 唔係㗎你其實你見到㗎而家啲建制派喺度扮反對派㗎嘛。 係啊。 有部分建制派已經扮反對派喺屌柒你政府啦。 係啊。 你見到扮緊㗎嘛到時候屌你仆街咪有 一 樣頭頭頭 頭 頭 頭 頭頭頭頭頭頭頭頭頭頭頭頭頭頭頭頭最多咪最咪拉屌你老母係咪先？我食咗派嘢而家。 呢啲冇問題又唔係 得。係咯，又唔係乜嘢，又唔係分裂國家。 又唔係叫外國咩制裁嗰啲。 係咯，屌你兩，你制裁關我撚事啊！你究竟有本事就制裁我咯？屌你兩位啊！成香港制裁啊，我唔驚㗎。係 咯， 係咪先？屌你老母，驚咩啊？係咪？即係你諗下，即係而家就算香港做得幾好，我唔信得你個林鄭月娥，係咪先？ 即係佢已經冇咩優勢咯。 啊！你話以前仲可以借你。英國殖民地嗰個管治形式啫，而家都唔柒理你啦，管你老母管，有國安法咗你阿姐阿祖話叫你宣誓就宣誓啦，而家要兄弟定要黃金啊，屌你直頭咁樣啦，個個要兄弟啦，屌你老味， 係啱啊， 係咪先？好啦，唔好咁講，又費事國安法越講，嗱聽我啱啱講，越講就越拆心，講得耐咧就兜翻冇轉頭啊，所以好啦，就此打住啦。就講返正題啦。 正題。 正題咁你 又講我先啦。 小豬講咗， 上三妹講咗， 今次到邊個？ 哦，小影定零零後啊？你想？ 小影，我 又小影啊！ 冇乜嘢講。 即係上個禮拜講小影啊嘛，其實 即係冇錄到，即係唔係啊？即係 你講零零後都得㗎，佢冇乜所謂。 唔係小影嗰度講得好，小影我覺得 OK。 即係小影係一個咩？ 因為你成日都冇俾相我睇。 即係奇女子嚟啊！小影，即係佢一段時間咧就誒離開咗嗰行，其實當然離開埋我啦。咁去咗珠海，去咗珠海做乜嘢呢？打工，打啲民工， 农民工 。咁住埋啲湿鸠嘅宿舍。佢贴佢贴一张相，即系影佢只脚，系成只脚都俾嘢咬。 木虱 咬到肿鸠晒。 哇！真系惨。 系肿晒，我哇！ 佢本身系啲皮肤 O 唔 O K 嘅？佢边度人啊？ 死我唔好记得啊！ 都系讲普通话， 都讲普通话啦。 咁啊，但皮肤点啊？你 OK 啦，普通 即系肿得好， 唔会好靓嘅，唔会好靓嘅皮肤而家。 小影 而家啲女啲皮肤唔好靓噶啦，唔使谂啊，唔同以前啲水好唔得啊嘛，而家呢几而家近呢十几廿年 多啲毒嘢假嘢 啊，所以啲 化学嘢多。 咁啊啱啊，而家啲波都冇似咁大噶啦。你咪睇下而家啲女。 而家唔系而家就食嗰啲激素都可能会大。 啊，都可能大咪大嗰啲咯，唔食激素都冇咯。即系而家嗰啲系唔得啊，冇钱嗰啲咁自然嘅。 啱，因为啲靓女都好多假实，以前真系好多靓女啊。即系又回顾翻讲紧廿几年前嗰阵时。 咁啊咁啊，小影咯，佢又可以自己唔做翻嗰行，唔做企妹，佢走去做工咗打工，一个月 系咯 2000啊， 冇理由咁少。 有理由咁少，扣埋晒啲宿舍。宿舍唔好贵啊，唔知百零蚊。 即系如果你讲紧2000零蚊咧，我就知道系讲紧大陆嘅二三线城市。 听我讲啦 ，sales 咯。 佢做紧嗰时咧就啱特朗普同中国咧就唔咬言又抵制，咁好多嘢咧运好多制造业咧就停咗， 即系少咗生意， 而家冇生意。 哦， 咁咧就翻2000蚊，扣埋晒嗰啲福利咧，即系 扣晒有2000蚊。 系啦，即系譬如你住宿舍噶嘛。 系。 宿舍唔系话送俾你住噶嘛？你会唔会 好多系送咯？不过可能俾翻 全部唔送啊！你根本全部唔可以送， 即系话收好平 啊，收好平，可能100零蚊，可能90蚊咁啊，唔知啦。 系啦系啦， 一个月可能100蚊咁样俾宿舍你住，扣埋喺宿舍啊啲饭钱啊，咁可能每日俾三餐你，或者两餐俾你你每个月俾150蚊啊，咁啊包你两餐咁系咁样样噶啦。你自己出去食嘅话，你可以自己出去食又得，你自己租屋住又得。咁你咁佢有你，但你如果你住同埋食咧都要交嘅，你唔住唔食都要交嘅。 唔食 系啊，唔住唔食，唔食佢嘅饭餸，唔住佢。 或者佢应该话喺人工度靠。 系都一定喺人工度靠嘅，总之你 即系扣咗嘅，系啦。 系都要嘅，2000蚊。点解2000蚊？佢话佢啲前辈咧喺度做紧，以前系搵4000-5000蚊，6000都有嘅。 咁差唔多， 6000都有。佢话而家咧，因为嗰头当时嘅特朗普啊。抵制啊，制裁啊，咁佢运输佢工作冇嘢做，得翻2000。 哇，咁差好远啊！ 真系挨唔住，佢都挨咗3个几月。 哦、喂，即系你牛哥陪你两晚都唔，你都唔俾2000，你一晚都2000， 陪一晚都2000啦， 系咯， 系咪先？ 即系你同佢有关系。 佢挨3个几月，佢都挨，最后都顶唔顺啦，顶唔顺啦，都要翻翻嚟出嚟出嚟做企妹， 做企妹， 做企妹。咁你翻翻嚟深圳做幾妹咁啊？我咪揾佢咯，再揾佢咯。咁而家我又覺得佢好似冇做幾妹咯，即係嗱，我唔而家冇同啲女傾偈噶啦，因為費事啊，費事傾偈我俾利是啊，無謂啊。 係， 咁我喺個朋友圈， 即係有朋友圈仲 啊，咁啊，而家仲喺鄉下，翻返鄉下，翻鄉下咁啊，咁成日鄉下咁啊。 如果而家翻咗鄉下就唔出嚟噶啦， 冇咪出嚟噶啦，冇咪出嚟噶啦。其實個個都係，好識好多女，我節目講過女都係。咁啊，見到佢真係唯一我一個好值得欣賞嘅女仔嚟嘅。 咁你又做下，肯做翻工廠，好難得㗎啦。 而且捱3个月。 係咯，捱多幾個月。 捱3个月，捱到只腳咁撚樣。 係咯，即係你都心痛。 我係曾經係諗過去珠海探佢一日，俾翻啲幾千蚊佢個，就唔係2000嘅啦，俾一探佢唔係2000。佢都話唔見你。 見都唔見。 我做呢啲。啱啱嘅時候咧，因為依啲木蝨嘅啦，新嚟就咬嘅啫，咬耐咗唔咬噶啦嘛，係咪先？嗰陣啱啱 都唔係噶，不過 佢一貼嗰張相，我話我梗係慘你啦，俾啲我心裏就俾啲錢你使啦。佢話佢可能佢都知，可能佢都知。 咁佢話唔使，我唔暫時唔咩。咁最後就當然啦，佢就由珠海唔做啦，咁翻返嚟深圳，佢第一時間揾我啦，第一時間揾我咪咩啦，咁而照咪好似前咁啦，但而家疫情又冇見好耐啦， 都係咯，冇辦法， 咁冇辦法啦。 佢即係就深圳都好難揾到食啊， 好難食啊，好難。 翻鄉下起碼點講啊，即係起碼住嗰度住屋企先啦， 住屋企先啦， 揾工有即係因為始終鄉下人少啲，疫情冇咁。即係冇咁緊張咧，有啲工作都兩三千都有嘅，兩千零蚊。 而家呢一行喺深圳死咗九成啊，死九成。 真係好慘啊，係啊！ 你做蛇骨又好，做卡拉 OK 都好，你做 卡拉 OK 可能好少。 你做外圍都死嘅，全部都死。 好少 死得好啦，恐怖啊！即係我有朋友喺度玩緊，仲係玩緊啊嘛。即係你喺大陸嗰啲朋友，某幾個，係先玩緊，全部都死啊！ 咁咪好咯， 啲媽咪啊，屌你咁樣成日突就高過你。又唔會有。 誒嗰日我哋喂嗰日阿碌咪話個收音機想揾工啊嘛，都係 佢都揾阿碌啫。 喺啊佢仲話想揾邊度啊，唔記得咗添。即橫江唔係佢唔係話橫江，佢話唔知喺邊度揾工。 係 咁樣樣，即係都係冇，都係冇辦法，都冇計咯。 冇計啊！即係出去做雞都唔得啊！話聲咧， 冇生意。 冇生意啊嘛！ 我另外我個金魚 friend 都翻咗鄉下啦，一睇咗。 啊！亦都講啊。你啲細妹啊！ 哦，係啊，個細係啊，之前 你細妹，你細妹而家喺新嘢話嗱，你講個大波妹啦， 跟住 又講個精神分裂啦， 唔係精神分裂啦，都係抑 鬱症， 即係女神嗰個女神。 又講細妹啊， 細妹女神。 細妹啊，細妹啊，而家撚斯文喎，聽講。 嗱，細妹 係乜嘢嚟嘅咧？ 做翻佢都係做翻斜骨。 OK。 咁但係佢生意都差，同我講，即係佢唔係嗰啲好勤力嗰啲揾錢嗰種啊，同阿女神唔同啊。咁啊！但系佢而家喺新場咧，而家咧好得意啦。咁我都仲有啲朋友圈噶嘛，有得睇噶嘛。原來而家全部羅湖嘅45度骨牆咧，應該咧就興玩私密依樣嘢。即係我見好多三四個唔同嘅牆啊，都係標榜緊依樣喎。咁啊，價錢又反而好似一樣喎。 係咩？ 冇話加價喎，因為我睇到佢有一間咧有特價噶嘛。 嗯。 咁佢賣返廣告都係同以前個特價價錢一樣 喎。因為咁嘅。 咁即係 呢場啦，口爆又唔同價錢。波跌又唔同價錢。咁屌你點解突然間手打又唔同價錢，一家場又三個價錢。 冇手打。 你整個絲襪， 而家 整個絲襪，又知點會？ 其實嗱，即係 價錢 唔係。 點會同一價錢咧？絲襪。 嗱，好耐以前呢，一間場呢就可能揾手推啊、口爆或者咩啦。或者全套都有以前啦，講緊可能即係講緊十年八年前，但係後屘近呢幾年咧已經一個價噶啦，即係嗰間場係波推就波推場，口爆就口爆場，唔會話有幾個服務俾你揀咁麻煩噶啦，即係費事有誤會啊！即係你明唔明我意思啊？咁咧而家佢嗰度私密咧，我諗就冇加價咯，就跟住佢係俾你我睇佢啦，即係影嗰啲相，啲朋友圈發啲相就俾你私啦。 嗯。 即係俾你滿足嗰種，可能著住對絲襪幫你打咁咯， 腿冇咁啦， 即係可能腿膠咯，揾只絲襪幫你打飛機咁咯，我估啊，咁啊，即係證明生意難做先搞咁多 花神 咯，幾錢都話以前個價300零， 三百零， 即係一對絲襪係10蚊8蚊嘅啫係嘛， 梗唔使啦到時， 係咯，佢如果大量買就係咯係咯，即係求其咧預咗整爛， 咁生意係咪真係都 唔得？ 坦白講，有新噱頭。如果係好生意，就唔使出咁多噱頭啦。 我嗰個細妹啊，即係細妹嚟噶嘛，都而家想可能我包佢都可能仲得啊！即係真係經濟差。 屌你，包咗幾錢？你諗住俾1-2千去包件女？ 我細妹唔得，細妹1-2千唔得。 開咩價錢啊？ 未開，不過我諗細妹就收得貴嘅，因為點解咧？以前好景嗰時講過啦，啲仔送 iPhone。 嗯 都可能淨係拖下手，未必一定 上。坦白講，我見過噶啦喎。 你見過嗰個？ 我非常之唔中意。 佢個 friend 你唔中意啫嘛，我 佢都麻麻啫，矮又肥， 唔肥矮啫，大 係啊， 唔肥你唔係你，哦你中意高手屏冇 噶， 但係人哋就係啲仔中意啊嘛，人哋就收部 完全唔 係 我部 啫，人哋嗰 iPhone 11嗰期12冇得收啦，因為而家冇香港人去嘛，大陸人會買俾你噶嘛，咁啊所以就話總括嚟講咧，但係揾錢係少咗好多都， 真係 佢反應。 即係其實節目有冇講過？可能錄咗嗰啲唔知有冇錄過啦。唔知喺第一集第一次錄有冇錄過啦？即係其實我喺錄音嗰陣唔知我可能唔見咗啦。我係解釋咗噶嘛。做骨牆 以前是好教香港人，是純教香港人，不做大陸人的。以前不做大陸人，只有自己做香港人而已。 佢唔係佢有啲長處情啊，見你講普通話驚。 係啊，唔做你嘅。 驚你係放蛇啊！ 咁我即係如果我想大陸人做大陸人咧，就我帶個，譬如我香港人帶個大陸朋友去就得。 係啦，啱。 係啦，咁啊，其實全部都唔做。係。咁而家疫情嚟講冇香港人啊嘛。 做潮州佬啊。 啊，咁就冇得做啦。咁我冇得做，咪變咗要焗住大陸啦。但大陸人。唔中意 系， 中屌都系开大噶嘛， 唔中意， 唔中意打飞机噶嘛， 即系好现，大陆人真系好现实。 所以嗰个价钱，即系嗰个唔好话价钱，嗰、那个客咧，其实真跌得好捻紧要，装得好捻紧要。 同埋好多嗱，即系好老实啦，好多女系未放得开，咩人都俾佢屌噶嘛，你明我意思？ 明， 系咯，所以佢哋情愿觉得打下飞机都叫最后嘅、啊，即系最 底线啦、 啊，系啦， 底线啦、 啊。咁佢又。做唔到嗰啲大陸客咯，所以好多都係啊，同埋大陸客好撲街嘅，即係我有時見過嗰啲有啲截圖俾你睇啊，即係有我女神啊，話、如果香港一通關啊，所有大陸客全撚部刪撚曬，你見我有一次發上，因為香港人嘅質素同大陸人真係唔 差好遠， 即係好老實啦、 啊。我哋乖好多噶嘛， 喂，將心比己，即係覺得一個人係人，佢哋大陸人覺得嗰啲性工女仔唔係人， 唔 係 人噶嘛， 係嘛？ 都對待唔同啊嘛， 係啊，即係好多係咁。 所以唉，游黑絲都冇得試啊！但係其實幾緊走，不過即係啱啱講，游黑絲都唔試咯。如果俾我上到去就全部我變翻大陸人啫，全部開大。 唔係咁，你好少不嬲，好少搭啩。我叫我如果我約 呢幾期又少啊，真係少，真係少。 約我女神，如果出嚟開房，我都一定叫佢著絲襪咯，試下咩服務。 O、okay、 K， 即係但係而家講緊幾時，你都估唔到啊！真 係真係估唔到啊！可能話咩聖誕節唔使諗啊，係咪先？又唔使諗啊！ 過年我諗都得啦。 唉， 佢话而家香港入境个检疫就去到三月卅几，三十一号嘛。 仲过埋我生日添啊！屌你，惊大镬。 但系个问题系香港人可以免检嘅翻到去，但系可能打咗疫苗，不过疫苗其实冇咁快，根本都攞唔到咁多剂。佢即系佢同你政府吹水啊，出年第一季拎到几多嘅、第一季即系三月尾，系、嘛？ 系啊，三月尾。 三月内咁叫第一季，咁如果第二季已经去到六月啦，咁你话几时有得搞？ 我仲諗下個節目可能捱幾耐啊！大佬，我真係唔知啊。 盡量捱。 而家仲有啲，仲有幾集歷史事件可以講嘅。 可以即係上網搜多啲方同啲。 係啦，而家唯一係咁樣樣。 同埋你好多香港。 或者講下啲以前啲女啊，即係講完阿小豬，講完上三妹，就講完阿 小影。 小影可以講下零零後嘅。 又拖一集可以係嘛？ 有拖一集嘅，又可以攆翻兩三集。零二嘅咁其实都系三集。我而家好鬼头痛噶，做节目好鬼头痛啊！即系点样可以？即系我又唔想重复。其实而家讲到呢个，我重复噶。但我都 用唔同嘅方法讲嘛。 喺而家就用唔同嘅方法讲。 可以楞到啲时事。 而家系点样咯？以前嗰 时事系新嘢。 系啦，以前啲女点样搞？点样即系做嘅？而家系点样？我会逐个讲咯。但系嗰啲冇乜瘾啊！即系我讲都冇乜瘾。以前唔系噶嘛。我都讲啊。屌！我上一次機，阿碌，我自己講一集，阿碌講一集，個網友講一集，屌！我可以揾三個人咯。 三個人。 如果我同阿碌兩個又講兩集啦， 咁啊， 係先？玩下手，拉下布，我自己一個人都可以講兩集， 咁啊， 係先？而一坐低就可以講喎，而家要度喎， 而家要 係 啊， 每一次都要諗下點， 同埋要留意多啲朋友圈咯。 係咯，而家栽啦，而家我栽曬咩物啊！追咗幾個聊天室啊，希望可以有啲嘢可以透露啊，可以。 但其實你玩嗰啲，你識到都約唔到出嚟啦。 我睇人哋點樣啊嘛。 哦。 唔係，而家我係諗。 佢啲香港 我諗住講騙案啊。 哦，騙案。 騙案啊，其實有得講啊，可以講幾集騙案。 幾集騙案。 係啊，咁啊，當然係假啦講啦，唔好意思，連續三日講騙案啦。 咁啊，騙啊騙錢啫，騙到識㗎啦，啲 人係啊，你 即係佢收多啲， 係咯， 類似啲酒託， 好撚高而家啲人。好啦，咁啊，節目時間差唔多啊。 咁收唔收貨啊？ 咁啊，希望收貨啦，希望網友收貨啦。 咁你神失係同埋真係第一集新年你係嘛？ 係希望買神山杯利是啊，俾利是俾利是，醒下先啦。 2021年第一 醒下神先啦，攞翻幾皮嘢咪幾蚊嘢出嚟。醒下先啦，有醒有柄噶嘛。 咪可能你賣下啊，因為你而家阿碌幫你喺大陸發貨， 唔會好多噶啦，都唔好多噶啦，其實。 咁但係喺大陸反而有得玩啊嘛。 哎呀，喺大陸嗰啲有啲就係而家啱啊，佢而家都嚴打啦。 嚴打， 嚴打啦！ 佢經濟咁差，仲嚴打？ 一定嚴打啊！例牌啊！你記住，我成日都講啊，好似刪咗冇講，講下嚴打先。嚴打期間嚟噶，不過點解唔講咧？ 因為冇用， 你都冇用用啦。但係啱啱講，我有啲 大陸網友， 我大陸網友嘅，亦都有啲澳門網友嘅，都要俾佢知道嚴打噶。即係其實嚴打有一個規限嘅，五一嘅十五日前啦，十五日啦，五一前嘅十五日啦，十一嘅前十五日啦。新年嘅前十五日啦，國慶嘅前十五日啦，元旦嘅前七後七啦。 哦，咁樣。 啊，你記住咯，有啲咁 嘅。大陸冇聖誕節嘅。 啊，冇聖誕節嘅，但係假期都打㗎啦，有時候有啲。當然啦，唔係淨止呢啲例牌㗎啦，喺嗰個區有單死人嘅都會打㗎啦。 哦，咁樣。 跟住嚴打唔係淨係嚴打色情㗎喎。 黃賭毒啊嘛。 黃賭毒嚟㗎喎，即係好多。就算你係要咩阻街啊、乞衣啊，都叫嚴打嘅。即係我哋嘅嚴打就係、是、色情啦。 即係佢哋係全部都嚴打。 係啦，而家嚴打緊呀。咁、哦、大規模啦，咁大家小心啲啊！嚇 ，OK。咁啊，節目時間差唔多啦。 係啊。 下個禮拜見啦。 好， 新年快樂，拜拜。 好，拜拜。